想要去英联邦国家留学必须先考雅思，作为雅思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近日宣布，从本月起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地新增雅思机考，机考内容、难度、题型等与纸笔模式一致。 北京的首场机考在10月28号， 需提前1周以上报名，5天到7天即可出成绩。此次雅思机考提供学术类和培训类两种考试类型，考试费用与纸笔考试一致，但考试日期和场次安排更灵活，报名时间更充裕，成绩公布也更快。目前机考安排为1周多次，考试日期前7天截止报名，考生可在考试结束后5天到7天内查询成绩。 口语考试通常会安排在机考当天或者与机考日期尽可能相邻的日期。接下来继续关注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日前，足球种子计划公益项目走进延庆区，在延庆四海小学举行了六校联盟足球公益活动。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主任金志阳在活动现场盛赛延庆山区六所偏远小学组成校园足球联盟，资源共享融合发展的模式。足球种子计划联合发起人孙志阳则表示，足球种子计划未来将把更多更好的训练装备和全新的足球训练理念送到基层，让更多的学生，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有机会接触到足球。近日， 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评估专家组在丰台区体委中心教练的带领下，走进福伦小学进行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调研和评估。长期以来，福伦小学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工作。自从学校入选足球特色学校以来，就把开展校园足球运动作为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要举措。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综合育人的宗旨，从场地设施、师资培训、活动开展、足球文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入手，全面开展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前天，北京中赫国安高三小足球嘉年华活动在北京市平谷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平谷区400名热爱足球的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体验各种足球游戏和测试，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初冬的寒冷没有阻挡足球嘉年华游戏活动的火热展开，两大活动区域分别为足球游戏闯关区和技术测试区。足球游戏闯关区包括射门体验、九宫格游戏、脚踢保龄球、球性球杆闯关、亲子足球赛等。低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和家长一道参与游戏，享受足球带来的亲子时刻。游戏中魏克星和杨普也加入到孩子们的游戏队伍中。 技术测试区则包括网式足球挑战赛、定点目标不打准、综合技巧速度赛等。北京中赫国安 U15梯队全体球员也来到了高三小嘉年华活动现场，为参加测试的小学生们做动作示范。接下来还有条资讯：教育面对面一举成名备战2019艺考网络直播活动 将于11月17号周六晚18点30分开始，届时 北京服装学院与北京工商大学两所大学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家中收听收看，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全力助力解答。请拨打电话 400-650-7766 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400-650-7766。 以上的资讯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做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来自于朝阳实验小学的师生来做个节目，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是体育教师刘远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朝阳实验小学5年级的何夏毅，何同学。Hello。嗯，还有一位呢是4年级的李泽轩。 大家好。 嗯，这两位同学啊也都是我们朝阳实验小学校队的同学。我刚才在这个过来的时候啊，就是做节目之前准备的时候，我就问学习怎么样啊，得给我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这肯定答案是什么？来，两位同学，你们先说一下自己成绩怎么样。 学习成绩？ 我是全班学习第二名。 哦，全班学习第二名， 每次都能进前十名。 啊，这何佳也是前十名。你前十名是全班前十名吗？ 对的。 啊，全班前十名，一个班总共11个人。 30几个人吧。 啊，就是还是排在前列的啊。其实这也是解决了很多家长们对于孩子们学习足球、学习体育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点，跟自己最揪心的一个点，就怕孩子到时候那学习不好怎么办啊？不存在啊，不存在，其实是完全的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这个认真学习就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了。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小学啊，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都不错。大家一说到咱们北京的小学这个校园足球，都觉得哎呦，发展的特别好。我想问问咱们朝阳实验这边，刘老师，咱们从哪年开始真正开始起来建立这个校园足球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抓紧的训练的？ 前几年是稍晚一点，后来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和学校这个课程改革，是今年就从那个一年级有这个兴趣班，这就是类似于兴趣班这种足球社团，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现在都有那个足球的选修课程，和低年级到高年级也都是设置了这个足球的社团， 就是还是给孩子们设置社团。那大概是从15、16年， 就是课程改革是近两三年，最开始是建队的是从2014年， 14年开始建队， 对对对， 也是乘着这一波这个课程改革的春风， 对对对， 然后我们开始就大力的抓起校园足球了。我也想问问啊，因为这个咱们市区里的学校，尤其您在那地儿寸土寸金，那这个在三里屯那块儿，好家伙，一套房齁贵的，但是这个虽然这寸土寸金，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般这个校园操场面积都相对比较狭小。咱们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个校园足球的？ 首先如是从学校角度吧，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低中高三个年龄段，社团的这个时间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个一年级就是设在这个周一和周日，然后中年龄段的就是周二周五，周日，当高年龄段呢就是周二周三周四，这三天主要，对， 就是把这个时间排开， 对，因为人员也比较多，现在喜欢足球的同学也比较多，所以根据这个三个年龄段吧设置这个不同的时间。 我特别好奇的问问啊，就是咱们现在一年级多少孩子呀？ 就是每个年级平均是吧， 大概，对， 20到30人之间吧，就一个年级， 就是参加这 参加足球这个社团的。 哦，也就是意味着说，咱们要分队的话，按照低年级应该是5人制的，对吧？咱们也得弄4个队才够。 对，现在我们就是那个低段的和高段的，也是就是偶尔的也会打一下对抗。按照我们现在操场这规模，就是7人到8人。 能够满足。 对， 行。其实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校园足球的开展呢也是如火如荼啊，这个从政策上也支持，而且家长现在也逐渐开始支持起来了。我也想问问现在咱们同学们对于这个足球的认知水平如何。我问问两个同学啊，那个来先问一下高年级的吧，何佳毅，你最喜欢哪个球星？ C 罗，肯定是 C 罗。 那你最喜欢哪球队呢？ 球队以前是皇马吧，但是现在 C 罗退出了，进尤文了，所以我现在比较喜欢尤文。 就跟那球星时候选的球队啊。哎，那你比如说你现在在球场上踢什么位置呢？ 中锋吧。 就中锋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前场的支点。 对。 那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最喜欢谁呢？伊布。 这个位置啊。 啊，喜欢伊布吗？不喜欢。太老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苏亚雷斯。 中场的话， 你看旁边这你那师弟开始搭茬了，李泽轩。那你李泽轩，你说说你最喜欢谁啊？ 我最喜欢梅西。 为什么喜欢梅西呢？ 我觉得梅西踢球的时候很帅，然后动作非常的花样。 花样特别多啊，就觉得技巧特别好。 对。 而且这个子不高，但是球场能量特别大。 对。 对吧？国内的球看吗？ 看 哪个队啊？ 国安。 你看你在工体边上，那肯定得看咱们国安啊。国安有认识的吗？ 有于大宝。 大宝还有谁？还有吗？西哲认识吗？ 哦，张稀哲。 张稀哲。 嗯，李磊呢？ 李磊对。 啊，杨志。 对。 对吧？ 门将，我和他合过影吗？ 你跟杨志还合过影呢？ 啊， 嘿，这是我这毕生的夙愿，让你先达成了啊！我觉得啊，这个得跟刘老师说，这已经比我们当年就强多了。那会儿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踢球啊，基本上那会儿最火的就是 AC 米兰。米兰呢，那基本上就是认识那几个人啊，这个就巴乔对吧？那个就那几个啊，基本上就谈不上说认识更多的人了。也是就觉得球衣好看啊，红黑嘛，红黑军团觉得好看。但是呢，不像他们现在已经对于足球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你说踢什么位置都知道，哎，没问的。李泽轩，你踢什么位置？ 我在俱乐部经常踢后卫和前锋，然后我在校队是踢中锋。 啊，你这个位置还这挺多变啊，这后卫跟前锋这蛮拧啊，这位置。你最喜欢哪位置？ 我喜欢前锋和中前锋和后卫。 前锋跟后卫， 嗯， 一个是进攻，一个防守，这挺拧巴的。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两个位置呢？ 前锋首先是进攻可以进球得分， 嗯， 然后后卫就是防守，如果防守出现问题，就会让自己的队伍丢球。 嗯，就是还是要有这种责任感，对吧？ 嗯， 其实就希望把球队扛在自己的肩上， 对， 是吧？那个何嘉毅呢？你踢中锋是你最喜欢的位置吗？还是因为你个儿高，所以让你踢中锋？ 其实我最喜欢的位置，中锋也差不多，当然得稍微偏后一点，因为我觉得个人呢。 哦， 我更喜欢就是说大脚， 嗯， 向前跳 啊， 所以说在中锋就是经常往边路分，我也特别喜欢踢这个位置的。 那你其实最喜欢踢应该是后腰啊，对吧？后腰这个位置拖后一点儿啊，或者往前再突一点都行哈，能成为一个坚强的腰也不错。其实到七八人制的时候也分不出来中锋跟后腰的区别了。 他踢的中场的位置也可以，因为他们就是每场比赛就是根据他们个人特点， 嗯， 有可能就是跟你看跟什么队友去合作了， 嗯， 有一个队友他没准就不适合这个位置， 嗯， 没准就需要他去调换一下。嗯，我印象里就有一场特别深， 嗯， 就是我们学校也是和别的学校踢，当时， 嗯， 那天我也没在，可能别的老师对孩子也不太了解。 嗯， 那天是7-3还是7-2输的。 啊，哦，那输的还挺惨。 对 啊， 可能就是跟孩子关系比较近，对孩子也比较了解。 嗯，好了，问了问。 对，那个，冠亚军的时候， 嗯， 啊，那天正好也我去，也赶上我的生日 啊， 我们的这个徒弟也送我一大礼 啊， 然后那天也是对排兵布阵进行一下调整 啊， 最后那是9-2又反超 又回来了。 对对，所以说这个人员， 啊， 就是刚才他们俩介绍的他们的位置， 嗯， 还是根据当时队友的情况再去分配，但他们俩大局观比较好。视野也比较好， 所以经常把这种中枢的位置给他们。 对对 对， 对，一般我安排他们俩就是安排在那个腰， 嗯， 前腰后腰， 嗯， 这块位置。 一般就是技术不太好的，但比较能跑的，就是边后卫、边前卫，是吧？ 他的穿插，对， 嗯， 边路的穿插能力应该比较强。视野来说和这个疏导作用， 嗯， 还是打远射呀，他们俩的位置我觉得比较合适。 一个中后卫，一个是相 对 中前卫， 对，在中场左右都可以。他们 是，所以您谈到这儿以后，我突然就意识到。咱们现在的小学足球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已经开始有真正那种意识感了，跟那种位置感了。现在咱们努力在培养这段吗，刘老师？ 嗯，对，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是就是这个社团，因为社团现在也是当初都是教师自己带， 嗯， 毕竟专业性相对来说，如果跟那些专业的教练来， 嗯， 肯定是比较薄弱的， 嗯 啊，所以现在是学校也是聘用的这个外聘的教练， 嗯， 专业性比较强， 有外聘的教练， 对， 从哪儿请的呢？ 嗯，有，也是从外边的俱乐部， 也俱乐部里边请的， 嗯， 哦，都是拿那个足协的那种教练员证的。 哎，对对对， 哦，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更专业的这种位置感，包括技巧，能够传递给我们同学们。 对对对， 那他那个上课上的勤吗？像这样的教练， 嗯， 还是以讲座的形式过来出现？ 嗯，就是这个教授， 嗯， 就是以教授的形式， 嗯， 但是针对我们学校就是现在开课的这种现状， 嗯， 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 嗯。欠点， 嗯，对，时间还是比较少。 嗯，如果要想再往上提高，还得多来几回。 对对对， 嗯，这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校园足球啊发展起来的一些这个情况，现实情况。你都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足球要成为金字塔型，这底部一定要扎实。其实现在最欠缺的什么？欠缺的是人，欠缺的什么人呢？不是踢球的人，而是好的教练员。 有了好教练员才能够把我们这足球少年慢慢的培养起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逐渐往上输送啊，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你们两个想未来做什么了吗？ 想好 了。想 过 吗？ 想 过。 想好了。 你想做什么呀，李泽轩？ 我想做足球运动员。 你想踢球？ 对。 哦，那准备给哪踢球啊？ 嗯，看看将来吧，给个挺好的俱乐部， 挺好的， 比如说巴萨那种。 哦，那你这个志愿还挺高的。哎，那那个何嘉毅呢？ 看着办吧，就是一般想争点好的， 嗯， 就是能到国外踢踢球，然后呢， 啊， 参加中国球队。 啊，还是希望能够是走足球这条道路。 嗯，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我，你知道我问了这么多的同学，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将来想当足球运动员的，我鼓励你们，非常好。到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聊聊究竟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却在改变，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后天雾霾天气有所发展，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期中考试后，高中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如何规划？家长如何准备？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定位？10月18号周日上午9点，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期中考试后目标院校专业及材料组织，各个分数段考生如何利用十条升学路径进名校，可以通过电话报名5735-4567，报名家长入场领取自主招生红宝书一本，志愿填报模拟草表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开放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继续了解一条资讯。教育面对面一举成名备战2019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11月17号周六晚18点30分开始。届时，北京服装学院与北京工商大学两所大学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家中收听收看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全力助力解答，请拨打电话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400-650-7766。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来自于朝阳实验的师生啊，这个分别是体育教师刘远、5年级的何佳毅，还有4年级的李泽轩。刚才在第一时段我们讲了讲，就是他们对于足球的认识，包括在朝阳实验小学我们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聊一聊了。现在那这个我们的校园足球的开展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刘老师。什么菜都好吃，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吃啊。这个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爱吃大白菜，你爱吃西红柿，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爱吃，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遇到不擅长或不喜欢足球运动的孩子们，我们怎么引导呢？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从这个低年龄段，因为低年级嘛，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自己的喜好不接触的，可能相对来说要就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导向，他自己选，可能对于这个他自己自主的选择来说可能困难一点。所以但是我们从这个低年级就开始设置这个足球的项目，还是希望从这个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能够去接触足球，然后通过这些这个对球的一些了解和基本的一个球性掌握和这个足球的游戏，来提高那孩子的对足球这个兴趣， 还是引导，希望引导他们。 对的。 那实在有那种困难户，尤其是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啊，有些家里确实宠孩子啊，什么好吃的都往自己孩子嘴里送， 不吃不行，然后就变成小胖墩儿。那这个小眼镜，这体育确实是困难户。那遇到这样的同学，咱们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就是对，因为这个孩子本身他就身体差异，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比如说这掌握这个足球这个项目来说，目标也就不同，高低也不同，可能对一些这悟性比较高的孩子，就是要求比较高，悟性相对来说较弱一点呢，就是这个培养兴趣为主，对他的一些这个足球的课外知识，就是教授的再多一点。因为他掌握的理解这个对足球的这项目理解程度不一样，最终还是主要是促进这个足球人口吧，以这为目标， 还是让他们能够首先有兴趣了解，对吧？ 对。 哎，除了这个踢之外，咱们会在比如说有那种室内课吗？给他们讲解足球的一些技巧？ 有， 也有这样的课。 对， 这是逢雾霾天上啊，还是会，其实是主动的会有这样的课程。 一般情况在室内的话，全是 恶劣天气。 对，全是在这个恶劣天气，减少这个，这毕竟在室内嘛，你说运动量太大，可能空气对这个空气流通来说也不太好，所以是在这个额外的知识上，可能会有一些介绍。 讲什么呢？ 就是对场地呀，和这基本的一些这个规则，和学校在组织这个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啊，就是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等等， 也会讲一些，对吧？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这两位同学吧，这个何佳毅，你是喜欢在室外踢球呢，还是喜欢在室内去听这足球课呢？ 肯定室外踢球。 肯定室外，离稍微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啊，这个一拳距离啊。那你觉得在室内上课的话，会不会能够帮助你说认识到自己应该踢什么样的位置，包括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在场上会跟队友急吗？ 就是一般在场上，就是一般我不太喜欢说话，但是假如说是队友，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教练，就是说一般就是看不太清楚的一些，我会去提醒，可以去提醒一下。然后在课外上课，就是有时候因为我在课外课也是队长嘛，有时候就我们那个队员真的说是接到球往前，就是他不会往前塞了，就是喜欢往边上。随便踢了，然后我就会就是说他们说有球，然后就比如说往前，或者往左边往右边塞，就是别再让他们再乱那个往界外踢。 哦，就是还是会指导他们一下。 对。 但是你会比如说干什么拿漏人了，这指责他们吗？ 很少吧，但是如果就是有时候跟我们班同学实在忍不住，我也会这样。 就是跟越亲的人反而越容易急。那我来问问这个李泽轩，你呢？在场上，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场上挺爱说话的，因为我是队长嘛。但是我也从来不怎么骂，那些说不好的话。然后就指导一下他们。 不太会说这个，说就是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 对。 那比如说你在跟别的学校的队打比赛，或者不认识人打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种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然后能稳得住那种，还是你是那种性格比较激烈的，然后去跟人对抗，然后去跟人去发生冲突的这种性格呢？ 我觉得就是，我是不会发生冲突，然后就是跟别人合理用身体对抗，然后跟别人合理的去冲撞抢球。 何佳毅，我看你挺想说的，你是一什么样性格的呀？ 就是如果我跟外校踢的，一般就是说我是不说话，我就是在旁边看着，然后裁判有什么判罚呢，我也是很顺从的。但是说假如说如果是真拼真抢，那我也会来真的。 哦，就是看对方啊，如果对方是柔的你就柔，对方刚你就刚啊。 对， 这也是自己孩子自己本身的性格。那么再从这一点上来讲，刘老师，咱们会不会比如说在那个足球礼仪，包括足球的一些规则上面去做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 这个就是在我平时带队的时候，我主要跟他们说的这一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说，第一，必须得听裁判的这个判法，要尊重裁判。第二个就是比赛前呀，这些礼仪，因为最近就有球赛，所以是在上场和下场要说到位，就是他们像那个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要感谢裁判，感谢家长，感谢那个对手，那一定要恭恭敬敬的排好队，拉着手拉手， 不要说像放羊一样就随便走过去了，随便说两句就完了。之前最早也有过这么一次，就是过去以后就很随意，后来我又重新排好队让他们过去重新说了一遍。在平时的这个教学当中，主要强调最多的就是一些不要起内部矛盾。主要我就是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点呢？ 避免不了嘛，因为每个球队像这个就是情绪容易暴躁的这类孩子是有的。不管像成年人也是孩子都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经常那个跟孩子强调内部矛盾绝对不能有，有了的话我觉得人品有问题，那不适合开展这种这个团结协作的这个项目。 不适宜参加这个足球运动了。 对对对，这种集体项目。 其实也是在从小啊警醒一下，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自己单奔独个儿活。你要融入这个社会啊，这一定是要跟别人打交道。那不能说觉得自己什么都最牛啊，这个不容人，这是不行的。尤其是这种团体的活动，这个你就是一个 C 罗啊，带着六个咱们这个水平不行的，你也带不出来。这个好像踢小学联赛可能还能带出来，你要是踢成人比赛，那确实是这干不过了啊。这一个 C 罗带十个我这样的，那怎么也踢不过北京国安啊。哈哈哈哈，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呢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包括两位同学的这样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现在对于小学足球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去强调怎么样去了解规则，怎么样这样的一个位置感。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学是一个孩子身体发育期最快的时候，刘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候在量上咱们怎么掌控？ 我觉得小学生量还是主要是针对他的应该训练的一些部位，但是对于在这运动量上，我觉得咱们的这中国体育吧，可能就是目标性太明确。从小 怎么说？ 就是从小啊，从小就是练的量就特别大。可能根据这个孩子他的身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这催化剂啊用的太多。我觉得还是融入一些这个顺其自然的东西。时间在时间把握上啊，还是在量的把握上啊，相对来说一定要有控制。就比如我们小时候就是练体育嘛，可能在小学就没准就是蹲着那些杠铃了。相对啊，就是 上量了就。 虽然不是说很重 啊，但是我觉得小学生如果是只要有片上去，我就觉得刚四五年级 啊， 相对来说我就有点过。 就本来您应该能长到两米的，这一上就变成一米八了。就是不要太早上量。而且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看不管是报道也好还有一些就是过来人，就说到这个就练足球大家都是练跑步，不让你上球练球感，就是从跑开始，尤其是从田径，尤其是从这个短跑长跑项目转过来当那个足球运动员的人也挺多的。那刘老师您觉得跑步这件事对于我们练足球重要吗？ 相当重要。我个人觉得相当重要。因为这个除非这个配合特别好，你像咱们就是外边社会上的踢野球的吧，说人家经常在一块磨合，可能这个配合打得比较好。但另一队呢可能是就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跑不死。 只能靠这些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来去硬扛人家的配合。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 在技巧还练不出来的时候， 对，必须得有体力，只能拿去体力这个人身体素质去跟人拼一拼。 那为了这个的话，那您觉得您平时在这个校队的练习的时候，会让他们比如说上来啊，别废话啊，先跑3000米，3000米之后咱们再练？ 一般我不会， 也不会， 对， 不会。 对，小学阶段我觉得1000多米到2000米也不少了，也不少， 撑死了， 对，也不少，主要是练练这个一些急转急停，因为脚踝的力量有发展，他这些这踢球的力量自然而然就发展了。可能现在比较太过追求这个最后的这个成绩，就是很多我发现很多就是这种问题。 练部位不要先着急去把这整个练成一肌肉棒子。 对对对对。 那在这一点上我想问问这个何夏毅跟李泽轩啊，你们两个喜欢带球跑啊，还是喜欢就这么跑啊？ 带球跑。 喜欢带球跑。你呢？ 我也是带球跑。 那比如说真的让你们开始跑，就比如热身的时候啊，肯定先要跑一跑，然后跑起来，然后才能够把身体活动开。那这个时候枯燥吗？ 不是特别枯燥，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说兴趣就是开展的，就不是说是有一些就是体育班，就是说，这块跑那块跑，就是说很就是说非常的开放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跑着，反正只要做到位了就可以了。就是说，反正我觉得 不是说限定说你必须得跑20分钟。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特别开放，然后就让我就特别愿意去跑。 哦，李德轩你呢？ 我也是，我跟何佳一一样，就是我们那个俱乐部国安金冠，就是在那个跑提前热身的时候，都会假如说扩胸啊，真臂啊，一边跑一边扩胸，觉得有点挺有意思的，而且也 是 放松跑 啊，不是闷头跑啊，这就是赶紧把这跑道跑完，把这圈数跑完，不是这样哈。那你觉得就是跑步对于自己踢球来说有没有作用？ 我觉得有作用，最近也新闻报道了，就是那个博格巴也改踢足球了。 那博尔特。 对，博尔特。 啊。 然后你就是没练成那些技术啥的，像没练成那些技术啥的，你就得 至少能有好身体。 对，得有个身体啥的，或者用速度冲他们。 哦。 我们俱乐部就有一个爱用速度冲的。 管用吗？ 有的时候别人跟你跑的一样快，你就不管用了。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变相的一个技巧啊，或者是有一加速跑、急停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 急停。 你看这一聊起来，我们都能聊到一块儿去了，说明我现在的足球水平终于跟你们达成一致了啊，到你们这个水平上了，挺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且现在能跟同学们一起聊聊足球也挺快乐。刚才我们聊了，就关于这个对于不喜欢、不擅长足球的这些孩子们，我们将如何去引导？那么，真正我们喜欢的，咱们现在刚才您在第一时段也谈到了，我们会有一个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么现在的分层教学，我们能不能再重新数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不是现在每周有一堂体育课，刘老师？ 对， 就是足球课。 足球选修课是有，就是每周一节。 然后选拔上来以后，就是您刚才谈到那个俱乐部，不是那个是叫 社团， 社团 ，对。 社团也分低中高三个年龄段， 对对对。 然后呢，社团之后还会有更高的，比如校队儿， 有 啊，到这个级别，然后出去参加比赛。 对， 咱们现在成绩怎么样？ 成绩近几年还好， 还可以。 对，毕竟要是和传统校，那就是肯定是有差距，因为训练时间上就是有差距， 没法保证。 对，要是我们学校现在的情况，那就是比如他们那个中年龄段，说那个周二、周三、周四的话。今天这些孩子能来，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来不了，但是这些孩子没准周三能去，但是另一波孩子可能就来不了。所以说，发展到这种程度吧，我们也是尽量想办法，能够让孩子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创造条件， 对对对， 希望能够凑到一起，然后做一个正经的一个训练啊。 对， 两位同学，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平时除了这个足球的这个社团之外，你们还参加其他的课外班吗？ 课外班就是在外面也报了足球啊，还有一些 数学、那语文、英语，这有吗？ 没报。对， 你没报哦。 我是有，我是那个文化科，除了语文都报了，然后还有足球。 累不累？ 我以前我以前是有编程课。 还有编程课。我的天哪！那你算过吗？你周除了就是那个3点半放学吧，一般是对吧？ 4:20。 对，4:20，因为就加了选修课了。那4:20放学以后，这个除了这个正经上课之外，你一周上几天的那课外班？ 一周上，现在是一周上3天。 上3天，周六日全占了。 对，还有周五。 周五，周一到周四就可以回家。 周一到周四在学校有别的社团，也有别的社团。 那就是一周全满。 不是，周二、周三 没有。就周二、周三没有。 周二我还有网上的课。 还有网课。我的天哪！那你踢球不累吗？你踢球的时候老想着这后面还有这么多作业，还有这么多习题没做呢，怎么办啊？ 踢球就是那个可以放松。然后作业回家做，然后快点儿，那个效率高点。 效率高点就能做完。 对。 哦。 就像上周就是我。我作业一点没做，然后全挤到周日的一个上午做。周日上午早起，然后很快就做完了。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校园足球的开展啊，不仅面临着这个本身我们场地的不足，也面临着同学们时间的不足。我们刚才听听啊，这个 小李，这个好家伙，这课程，我的天哪，那么多。这何佳怡，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吗？ 我也没有吧，其实我爸爸妈妈是挺支持我踢球的，因为我也是三天，三天里面有一天就是我报课外班，然后其他在学校也是社团呀、足球课呀，就特别多我的。 那你不觉得累吗？ 不累，因为一踢球就是可能踢球之后感觉哎呀好累呀好累呀、但是踢球就是踢球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放松，就特别的高兴， 爽， 对， 特别爽， 对， 来劲。哎，你说说哈，这个有的时候你像咱们作为成年人啊，刘老师一说到这，你看咱俩都笑了， 对， 都 想起过去了。 对，我觉得哎呦，这课程这么多，然后想你压力也挺大的哈。这一方面孩子这个时间压力，然后这精力压力大，这个家长经济压力其实也挺大的，是不是？这个也花很多钱去让我们的同学们去上这么多课，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孩子是不是会很辛苦，然后会不会就是被那压得受不了，喘不过气来。就跟那画漫画似的，然后一个孩子背着巨重的书包，但实际上他们在获得感上并不是这样的，就觉得就是已经首先第一点习惯了，对吧？两个同学都习惯了。第二点呢，就觉得也不觉得累，而且呢，同时参加足球反而是一种放松，对吧？ 对， 一踢球什么都忘了， 对 吧？就是也不会去想着那些这个什么课程啊什么这些事儿了，踢球就是踢球，对吧？这彻底能把自己抽离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儿，对吧？能够让自己首先哎。平时你们一年生几回病？你们统计过吗？ 一年也 不经常生， 不经常生病， 一年也就个三四五次， 三四五次不少了。其实我觉得练足球还有一点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锻炼身体，让这个身体能够变得强壮一点。很多我知道这练体育的咱们的一些老的老师们啊，家里边其实原来也不想让他练，但是因为呢，就是从小体质比较差，对吧？你就跟着去跑步吧。你跟人打乒乓球去吧，哎，一点一点一点练出来了，啊，就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是从这个锻炼身体的角度出发。哎呀，这挺有意思。哎，说到这儿啊，刚才那个刘老师也正经谈到了，说，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校园足球不应该这个过于功利性，不要太有目标。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在做这样的校园足球的尝试，包括跟青训结合的非常好。我记得当时我跟南方杨浦他们俩聊天，他们就说其实他们的做足球很有意思，你就看他们小学踢球的那种传切配合，然后这种就是不管是过人也好还是这种配合也好，等到你放大到他的中学到大学到他职业俱乐部再到他的国家队，你看就是一样的，就是配合是一样的啊，只是就是技巧会有不同，体能会有不同，但是呢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您觉得在这点上就是咱们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一走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可能在这初级阶段跟中级阶段可能都类似，最终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选拔上嘛，或者说在最后每个人的这个人生道路选择上可能导致不同，因为国情不同嘛，人可能就是日本那儿可能就是后期有发展，但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可能就发展就是这 路比较窄， 对，怎么说呢？对，这发展可能这个方向就小了， 就而且咱们也没有给他们创造那么多的岗位， 对， 比如说现在咱们校园足球发展这么好，然后如果真的能创造特别多的教练员的岗位，那么就是意味着你踢球，你就算踢不到职业俱乐部，那么你退下来，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裁判教练，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没有教练员的岗位，那意味着如果你踢不出来，那可能你就找不到工作。 对，因为很多这个参与体育的嘛，最后，当初练得特别好，然后成绩也特别理想，但是说后期退役之后，就是各种方面的问题也出来了， 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们练足球，练到最后有出路，其实这是家长们最关心，也是阻碍家长们最后是否让孩子选择足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聊一聊究竟。这个家长们是怎么看待孩子们踢足球的？相信这个同学们跟家长跟老师都有话说。我们一会儿见。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期中考试后，高中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如何规划？家长如何准备？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定位？10月18号周日上午9点，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期中考试后目标院校专业及材料组织，各个分数段考生如何利用十条升学路径进名校，可以通过电话报名5735-4567，报名家长入场领取自主招生红宝书一本，志愿填报模拟草表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继续了解一条资讯：教育面对面一举成名，备战2019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11月17号周六晚18:30开始。届时，北京服装学院与北京工商大学两所大学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家中收听收看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全力助力解答，请拨打电话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400-650-7766。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校园足球的话题，请来的是朝阳实验小学的师生。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都分别聊了一下现在的同学们对于足球的认知水平如何，以及现在这个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练习足球对于同学们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能够帮助同学们获得什么？其实这点很重要。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就是踢足球，就为什么家长们会愿意让孩子们来踢足球？你觉得从您那个老师的角度来揣摩一下这些家长的心思，他们把孩子们送过来踢足球，原因在哪？ 首先不从家长那个人那方面想吧。 啊， 我觉得从我从小到大就这个 个人经历， 就是对比一下，就是现在的孩子，网上也说嘛，这叫。少年娘则国娘 啊， 因为现在的孩子就是和以前的对比，毕竟活动区域变少了， 对， 所以说在这自主到就是说那个结伴啊同行去，哪玩，可能这些这个社会环境呀加一些场地设施啊，可能已经满足不了了，接触这一些这个电子设备或者一些这个课外班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体育对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还是效果比较好的。现在我觉得家长转变的挺大的。因为也有很多家长就是对于就是我们平时在教育学生的这个过程中，有的家长可能是在那个校外啊，可能也能亲耳听到，也比较支持，也有家长给我发个信息说那个孩子就是在这个练习方面啊不认真，或者说这态度有什么问题，该严厉严厉，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说这个一般啊出现这个安全问题磕了碰了，这都很正常。我觉得现在这 卸下负担了，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家长对于这个观念转变的都特别大。这体育还是对孩子这一些这意志品质，这个训练的程度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代的我们的同学还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对吧？这等有兄弟姐妹的应该是后面那几波可能才有， 啊，你现在已经有兄弟姐妹了哦，还小吧？你这个啊， 一年级， 也一年级了， 也是我们足球社团的， 也足球社团的，带着自己的弟弟也踢。 不是，我们俩都不是一个时间。 哦，不是一时间 啊 啊！那你将来有可能的话，你愿意带着他踢吗？ 反正经常跟他踢一踢吧。 啊，锻炼一下他。 啊 啊！你觉得那个你弟弟娇气吗？ 不娇气。 不娇气。 有时候喜欢就是闹闹人，但是他要真踢起比赛，他真的是挺厉害的。 还是一个挺值得让你骄傲的一个弟弟，是吧？ 对。 看看这个已经有这个家里边的这种状态跟意识了，而且能肯定别人，这点很难得。一般在小学这个阶段，大家都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烈，啊，很难去容人。那如果要是通过练习足球能够有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么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就是家长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考虑，会不会有一些家长就是因为纯粹为了孩子把身体锻炼好啊？这个那个，只要是能够把身体锻炼好，您怎么练都行。这样的你觉得比例大吗？ 这样的比例比较大，因为对他们比那个比教师更了解孩子自身一个什么情况。 嗯 嗯，也确实有，就是在不管是足球课这体育课上也这种类似的孩子也比较多。我也遇到过，因为上班十年了，我也遇到过说这个男生可能跑步过程中摔倒了，比女生哭的还严重。对对对，确实这种情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小学嘛，你足球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不管是从他这个自我表现，可能说比较自我，也容易暴躁，不团结，互相指责，这些问题都比较多，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慢慢成长的， 还是有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您说这个一年可能改变这个人也 不太现实， 对，不太现实，必须得通过这一些。通过这些活动慢慢去接触，多出现这种情况，老师这个耐心的去跟孩子沟通，其实前孩子是比就是在思想方面比以前的孩子这个成熟，就是比较容易沟通，他明白，对，多数是存在这种情况，都比容易沟通。 但是沟通完了以后，您说的都对，我就是不改，有这种情况吗？ 孩子嘛，确实是这样，因为可能当时说孩子出现这种问题，你屡教不改的，老师也确实也比较生气，但是一想想，当时一想说自己小时候什么样，可能还不如他们。 那对对对，您说到这儿，就大家都能理解了。但是您会故意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去磨练他们的意志，或者磨练他们的这种团队协作精神吗？ 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那个个别孩子说，哎，老师那儿一个摔倒了，可能但是哭呢或者怎么样呢，我就装没看见，我是假装没看见，其实我也是一直在盯着，真是有什么情况，因为孩子有可能确实有真装的，就是说有表演性的，就是假摔啊之类，确实有，但是有确实疼痛的，但是一般的这个情况，我看说两个人身体接触是怎么接触的，如果是正常合理或者是一些那个部位个别部位的接触，我觉得是通过经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会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如果可能这个他身边的人走开了，他慢慢也就起来了， 他要是还不起来就说明是真出事了，赶紧过去， 对，一般我们也会观察， 就不是不用让家长担心啊，说这撒开出去就不管了，因为家长们想这都是心尖儿尖儿啊，这孩子们这谁受点伤，别说这个踢骨折了，你就搓破点皮儿啊，这磕膝盖上，比如说咱们踢球原来那会儿都没有这种人工草皮沙石地， 对 吧， 对， 这往下一站的全是血道的， 对， 这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东西我们一般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摔的也会跟学生说，摔了可能这石头把那个肉都划开口子了，里边都肉那个漏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骨膜了，直接凉水那一冲完接着踢，就是这样。因为这我之前啊是上一届，有些孩子可能确实受到我就是经常这种方面的影响，跟家长还说他的胳膊是，我估计应该是炸纹，不是骨折，打石膏，反正 就骨裂嘛， 对，应该得骨裂，然后家长就说，哎，我们那孩子，那天还跟我说呢，哎，刘老师那会儿踢球是如何如何了，都没事儿，起来还接着踢呢，所以说这些教育隐性的，可能当时你分辨不出来他。能不能接受隐性的慢慢对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阳刚之气， 对， 其实就在这之中体现出来了。你们俩人受过伤吗？ 受过 都受过伤，来讲讲自己怎么受伤的。小哥开始吧。 我就是假就是这次精英杯吧， 我就是队长，然后主力，然后我就没人来接我，我就自己往前带过人，然后他们都知道我厉害，然后就有时候就战术犯规故意放倒我，有时候两人加我腿就放倒我，然后反正4-0我们有一场，然后我是被放倒了好多次， 就好几次被对方直接就是故意的犯规， 有些不是 故意的，让你突破啊， 有些是有些真是半人， 你能分辨得出来哪个什么是故意什么是不故意吗？ 嗯， 也能看得出来，这是你 有些 受伤， 有些有可能进球的故意的话，有可能给黄牌，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何嘉毅吧，何嘉毅你呢？ 其实我有一次也是感受挺深的，就是说那一回我带球已经进区了，就是当时我已经完全有实力，已经开始射门了，结果对方的后卫，就是我实在他实在没办法控制我了，然后他就是往后退了一下，上来就对着我就冲了一下，然后我当时一下摔地上，其实我当时我的那个左胳膊就完全已经就类似于麻痹了，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到底骨没骨折，但是当时我也特别难受，然后呢动了动，队友也扶了扶，但是我甩了甩之后就感觉好一点了，然后就起来就开始那个踢那点球，因为在学校这样也是锻炼惯了，摔倒了就是站起来继续踢，有什么事情那个赛后再解决，所以呢我就是喜欢这样，摔倒了再起来，踢完如果真的有什么大碍的话，赛后可以就是去相应的解决。 你们两个人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李泽轩，你是什么时候？ 我是一年级秋天那会儿。 一年级就开始踢了？ 对。 就是一上一年级6岁就开始踢了。那个何嘉毅呢？ 如果培养兴趣的话，2岁。 2岁培养兴趣啊？ 对，就是。 你爸挺着急啊。 就是我爸就当时因为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嘛，就拿个球在逗我，然后慢慢我就慢慢就开始喜欢上足球这种运动了。 就是其实也是家里的培养很重要。 嗯， 你们觉得在踢球之前自己是娇气的人吗？ 我觉得我应该是。 那踢球之前还挺娇气的。什么样啊？ 现在也有点。 现在也有点啊。那娇气起来什么样啊？ 就是老爱哭。 真的啊？ 嗯。 那比如说比赛输了怎么办？ 比赛输了，下次再来。 你都会不会哭一鼻子去？ 比赛输了，如果是第一次，有可能。以后经历惯了就不这样。 就输的多了就习惯了。 嗯， 也行啊，也挺好，这是挫折教育主义。那个何嘉毅呢？你对输赢怎么看？ 输赢啊，其实我觉得输赢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爸爸以前给我也是讲过的，他非常支持我踢足球，就是说，输赢是一场比赛中就是特别次要的，次要的是就是说你努力发挥了，对，就是对你自己有进步了，就是知道就更了解你的队友，更知道怎么配合了，或者说比如说更了解对手啊，这些都是进步。然后就是比如说也加入了自己的就是更多的判断能力，比如说就是快速的反应能力，也不能说一想5分钟一个是球都过去了才在站着想呢，所以呢就是只要有进步，不管让输赢就是都算成功了， 也是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历练的过程啊，我觉得这挺好的。刘老师，咱们平时在这个尤其是咱们的那个社团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之中，会不会对于输赢这件事情会做一个强调？ 我可能这个跟何嘉毅接触的比较多，输赢也很正常，我经常跟他们说这点，但是说那个就刚才咱们说那个那话题，就是说哭，我觉得输了哭可以，这也不是说对不丢人，这不是软弱。为什么哭？因为我确实想拼，我努力过，这哭确实也是一种发泄，但是下次这咱们不能因为哭了而下次去这个对其他的比赛而放松，或者说这个有这种惰性，也别恐惧。我们之前也是有一次是那个，正常来说是领先，后来有一个球判的就是特别明显，当时也比较急，给判了一个就是那进球无效，最后是进行点球决胜负，点球我们赢了，如果真输的话就是特别亏， 凹头啊， 对，特别亏。后来点球完以后，哎呀，这孩子都疯了一样，全哭，全跑过来边上拥抱啊，全哭一起。确实是这样，您说你孩子哭，教练都想哭，因为那种倾向，足球嘛，世界第一大运动，这是什么东西呢？可能给你带来。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啊，就是 当自己作为一个老师教练，我很喜欢足球，也踢野球，尽管没有走上职业这条道路，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己身体机能这肯定是在逐渐下降，但是能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同学们然后在场上这么拼搏，然后好像灌注了自己的这种希望跟期待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自己那种梦想的一种延续哈。哎，有没有过想过刘老师想过自己的学生将来有一天能踢出来？ 我还是比较现实，因为之前有一个我们球队的一个一小孩，就是被跟和别人签约嘛，我跟他家长也聊过，我说给自己就是多留条路，咱别毕竟年龄小嘛，别因为走一条路，那个路越宽越好，只是给建议。这还是根据家长这个给孩子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根据他们实际情况。 其实这是一个好老师，才是会这样，这个会告诉你，因为我曾经从事过体育，我会知道这个体育这个项目之中，它最终的出路是什么样子，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尤其是中国，你想咱们那么多人，那你可能自己作为家长来说，你觉得自己孩子心尖尖，你觉得踢得真棒，看起来觉得已经是那这独一份了。但是实质上你这个可能在这个街道是这样，或在这个学区是这样，走入一个学区在这整个朝阳区是什么样的水平，那再跟北京市比起来，我们再看看比如说北京市的一些强队，我们到中学这个阶段可能八一，可能比如说回中对吧等等，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朝阳区的屯中啊，这都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学校。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学校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对吧？就跟咱们小时候看《灌篮高手》的时候，您看过那个漫画吗？ 看那动画呀，还有那个《足球小将》都看。 对，你就是说到这流川枫，首先你要成为日本第一，你再想着去美国的事儿。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也是这样，你先得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确实很不错。甚至是因为你真的要踢得很好的话，你会发现各个中学的老师教练会主动来找你，希望你能够报考我们的学校。报考我们的学校，然后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中学，甚至大学。你考上高中以后，大学的老师也会说：“哎，那走那个高水平运动队吧，来我们学校吧。”啊，如果你真正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你这个再往更高一步走，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现实。那这确实是一条很好的路。但是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水平，只是自己觉得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斟酌一下。但是作为一个兴趣的培养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家长了，这个。家长怎么看你们踢足球，有没有什么担心？咱们先问一下这个何佳怡。 就是我家长嘛，就是对我踢足球，就是我很小的时候记得，就是家长挺担心，就是还谈过一次说，就是要不要到底要不要支持他那个踢足球。但是最后是支持我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就基本都放心了。我磕磕碰碰，他们也是，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大伤，他们就是自己处理去。因为踢足球慢慢也把我磨练坚强了，所以他们现在也特别支持我踢足球，说就是有时候那个说踢足球下来报不报，肯定报。就是有些就假如我踢得不好，他们也说给我报。反正每次报了就会有进步，报了就会有进步。然后呢，慢慢的就会感觉就是自己现在就是踢的就是一踢足球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就不会有什么在紧张的心情了， 就状态就越来越好了。他们对你学习担不担心？ 不担心。其实有一点阶段就是老师也找家长谈过，然后我爸爸也找我谈过，说假如学习再不好就不能再踢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的确学习挺重要的，然后就把足球放弃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就使劲用来学习。其实当时那点时间我也是真的挺难熬的，但是最后还是成功的把成绩又提了上去，然后 也学会了分配时间。 对，然后我又开始就回归足球这条路了。 挺好。那个再问一下李泽轩，你呢？你家长对于你学足球，首先第一个什么态度啊？第二个是你觉得，他们的担心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是挺支持我学足球。首先是能锻炼身体，二是能锻炼人的素质，塑造性格嘛。然后他们担心的话，就担心我受伤啊，学习不好啊啥的。 那你觉得现在，你实际上的学习成绩能够让他们放心了吗？ 我现在能，然后我现在是全班第二，全年级有时候能考个第一，有时候考个前三、前五。 这成绩确实非常好啊，这一点肯定能让家长们放心，而且也让客人老师放心。刚才这个何佳怡说到一点很关键啊，客人老师 有的时候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同学们学习足球的一个阻碍。我就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经常是那个体育老师都来了，数学老师也来了，该是体育课的时候，他们有一节课那得补，要么这节我来上吧，然后把体育老师请走，我们很失望的回到教室，然后继续上数学课。现在还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刘老师？ 现在没有，现在我们各科那是下放那个下课的时间，基本上比较准确，基本上比较准确， 就是还是就不存在就是科任老师去占咱们体育课的这种。 没有， 这绝对没有啊！ 这我们这确实没有，我觉得挺好 啊，这个真没有啊， 没有。我们之前看那抖音就是，哎，那个有那么一段，就是那个体育老师又生病了 啊，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 没看过那个， 就是说体育老师又生病了，那意思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就存在这问题。哎，今天我来上，然后那个让体育老师可能就这节课就先给占了 啊， 挺多的这种现象，现在还好。 那有没有会说这科任老师会主动跟您过来谈，比如说哪个孩子现在学习出现问题了， 会 能不能就是说先少让他上几节体育，就是足球这边的课程， 就是如果这他们自选的这种课程，说比如那个社团一般都会从那个学期开始，会存在这种现象，但不会说这学期我报了，然后那个我都 期中的时候 我已经上了一半了，说后边就不让，就是不允许上了，这基本很少。 除非出现这大问题啊， 对， 才有可能。 会聊这种问题。因为孩子毕竟报了嘛，家长当时也比较支持，他会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足球这个就是孩子喜欢这个足球的这个程度，来就是我们相互交流去督促这个孩子，说因为你报了这个，咱别把这个文化成绩给落下。如果就是从我们体育老师这方面来说，如果你差的太多，下学期也是建议你先别报。因为毕竟以后的比赛啊、活动等等一些 占用时间， 对，那个家长也会因为这方面可能会制止你，或者去做一些干预。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要保证同学的学习还是学习为主。 对，从各个方面都去那个各个部门都去督促他。 好，这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家长们也会放心。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两个同学来说说吧，自己最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或者跟自己的队友之间的故事。在足球队肯定不都是自己班同学，认识没认识几个好朋友？ 认识了，我们班就是有个神门，陈恒，就是也是现在我们校队那门将，就上次那点球，就是第一就是有俩点球，都是我们就是那个门下犯规呢，第一个点球他是扑对方向了，但是 没够着， 对，没够着进了，然后他就是，但是我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都以为说肯定完了，肯定完了，我都开始准备往回撤，等他们中场发球呢，结果陈瑞恒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害怕，就他就异常的冷静，然后就是。那个发点球，我看他也挺紧张的，因为那个陈荣那个眼神特别狠。然后他一射，正好也是那个射到那个就是陈荣那个扑的范围内了。然后陈荣就是也不知道奋力一扑还是说是下意识感觉，然后一直扑，然后直接就给扑出去了。 哦， 当时我都不可思议说，这怎么可能？ 惊了啊，惊了。这也是这个球场中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环节跟镜头啊。那李泽轩呢，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一些好朋友，或者一些特别精彩的球赛？ 有的，就是秦皇岛，就是这个暑假，我去秦皇岛和我那个太阳宫的球队，一起去，我们有一场比赛，就是最后我们平了都得第五名，赢了才得第三名，然后我们一开始是4-1大比分领先，然后后来被对方连灌三球，然后我们才进了一球，是5-4，然后我们最后队友一起奋力的拼搏，然后把他们的一次次进攻，还有一个都挡住了，还有一个点球他们没法进， 这个也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对， 也是团队精神的体现，大家就到那时候都拼了。豁出去了啊， 最后就赢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待会儿让今天做客节目的岁数最小的李泽轩，然后来送首歌给他们的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这个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让这个来自于朝阳实验小学4年级的李泽轩同学来送首歌吧。送什么歌？ 我送我相信， 杨培安的，要送给谁呢？ 我要送给我的家人、朋友，还有